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南朝鲜的各工人运动团体6月28号投入社会总罢工，表示要求废除非正规职，提高最低工资。民主工总举行记者恳谈会，宣布了总罢工开始，并声明将在两周期间连日举办集会。该团体指出，将于6月30号举办大规模总罢工集会，有各大学、医院、地方自治团体所属非正规职工人、农民、残疾人等各阶层数万人参加。此外，保健医疗工会和全国造船行业工会联代分别在首尔站广场和青瓦台周边举行集会，表示决心全部动员起来，展开争取生存权的斗争。